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回片，说明忠孝这两个字的真谛。用的篇幅很大，它里面引用了一句话，尧舜遂天下以仁，以民从之。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。事实说明，社会的安定，国家的富强，人民的幸福，领导人的关系最大。如果有一个贤明的领导人，能教导百姓，天下就大治了。这个事实我们在历史上读过，历史上有详实的记载，古时候那些帝王为什么能做到现在我们所崇尚的民主为什么做不到？咁又係值得我哋深思嘅。古时候嘅领导人，其他国家地区，我哋唔讲啦，净係讲喺中国。都是接受过最良好的教育，帝王要培养他的接班人，煞费苦心去寻求国内外最好的老师，道德、学问、经验都是超越一般人的，选那些人来教导这班人，来陪伴这班人，令这班人能接受到圣言教育。 真正懂得作之君、作之亲、作之师的大道理。所以一个政权的建立，能绵延几百年而不衰，末代帝王将老师的教诲忘记了，重情重欲，遂信烦恼习气，咁国家就会灭亡啦。治国系咁，治家亦唔例外。家庭要兴旺，要能代代相传，靠乜嘢？好子弟、好儿孙，好子弟、好儿孙，亦系从教育培养之中成就嘅。如果唔精心培养，咁亦系做唔到嘅。所以贤明嘅父母一定要求仔女受最好嘅教育。而家做父母嘅人又何尝冇呢个心呢？但是我们的观念错误，现在接受的教育是科技教育、功利主义的教育，这种教育不会持家。古时候老一辈的人培养子弟是用圣言教育，圣言教育的特色，第一是叫他了解人和人的关系，这个是大学问。这种是高等智慧。人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讲到极处，人和人是一体的关系。这个道理事实谁懂？现在我们讲出来，人家听到哈哈大笑，说我们头脑有问题，就正是老子讲的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这个道理儒家道家有讲到，但是最详尽的是在佛家大乘经论里面跟我们讲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和自己是一体，所以大圣大贤看到一切众生心行善良， 幸福美满，睇到欢喜啊！睇到众生造业喺度受苦报，见到嘅时候都痛心，都流泪。呢种系人心，仁慈嘅心，呢种系真情流露。真情唔系感情，真情系性情。中国古社会常讲性情中人，唔系感情中人。感情中人变化无常，性情中人喺佛法里面系佛菩萨。佢哋懂得真是非，真邪正，真厉害。他们所行的是道，是义。儒家讲的道德仁义礼，感情里面这些都没有了。感情如果顺道德仁义礼，不背道德仁义礼，那种感情就是性情。在现代社会教学里面，知道的人多，讲的人就更少了。而一般大众认为这种讲法落伍过时了。我听到这些话亦岌头，没错，是落伍，是过时了。点解啊？成平时代的思想，天下大治的思想，而家将呢啲思想理念舍弃咗，造成嘅结果係世界动乱，灾难变异，会演变成无法想象。整个社会，人类要受极大的苦难，现在的灾变，我们从资讯中看到，一年比一年频繁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我们听到，我们看到，只有惊慌恐怖，措手不及，无可奈何，以为它是天然灾害。天然灾害点形成的？点解会有嗰啲灾害？嗰啲灾害能不能消除？能不能避免？ 誓出世间圣人？答复都是肯定的。就算我们看到西方一些预言家讲最后一句话，亦是认为我们应不应该接受那些灾难，还是在自己的行为。这个结论是正确的。但是他没有将所以言的道理讲出来。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可以决定灾难发不发生？道理没有讲清楚。这个道理就是佛家常讲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。又讲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可以改变环境。环境是依报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点转法，彻底忏悔，真正回头。感先有救，口道忏悔，无济于事。真心忏悔之后，你的言语行为自自然然就回头了，回心向善。自今而后，用纯善的心待人接物，用纯是爱人爱物的心处事待人接物，用无条件的心，无私的心，不求任何报偿的心，尽心尽力布施供养一切众生。这种先叫真忏悔，先叫真回头。一个人忏悔，一个人得救；两个人忏悔，两个人得救。不要以为我们一个人真正忏悔，力量很薄弱。尧舜当年亦是一个人，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情心。真情心自然能感人。再恶的人，他亦有佛性，他亦有良心。他的佛性，他的天良，只是被物欲迷住。被烦恼习气所障，我们以真诚的善心、爱心、无私 布施供养来对待他。初接触的时候，他们怀疑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有什么企图？他还会小心防范，时间耐了，他提出来你对他没有企图，慢慢就被感动了。尧舜之道，那个动机就在这里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亦在这里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，他为什么来应？我们要明白，由此可知，社会、风俗、道德毁坏，那一念既先是什么？是我们对子弟没有照顾到啊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，父母痛爱仔女，但是不照顾仔女，自己忙住去工作，忙住去应酬，请工人照顾自己的仔女，工人尽到照顾的责任，绝对没有做父母对自己仔女那一分爱心。所以底下一代往往就是这个因素被遗忘、被舍弃了。仔女由细得不到亲情的照顾，大个之后先会不孝，先会背逆，人品心术被污染，这对社会造成重大的灾难。所以现在这个世间天灾人祸的由来根源在哪里？我们要细心去探讨，要将它找出来，那个根源都在教育，特别是童年的教育。古人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因果之可畏，所以对儿童的教养没有说不全心全力， 将佢当做人生第一等大事嚟做。喺我哋中国，自古以嚟，祖祖相传，我哋呢个国家民族喺呢个世间几千年仲未被灭亡。咩道理？绝唔系侥幸得力于古圣先贤嘅教育。现代中国点解咁衰弱？就系最近呢一两百年之中，慢慢慢慢将古圣先贤嘅教育抌咗啦。一味去崇洋，所谓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，蠢到这种程度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先过得这么辛苦，受这么多灾难，现在灾难又多又严重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、天然灾害，冇办法防御，佛同我哋讲。那些灾害从哪里来的？水灾是贪心来的。我们将贪心断除，水患就没有了。火灾是亲为来的。战争是属于火灾，生于亲为。风灾生于如痴，地震生于不平。如果大家都懂得修清净平等觉，那些灾难就没了。就算有，非常轻微，不会造成损害。咁讲边个能信？如果唔系深入经藏嘅人，真正明理嘅人，你同佢讲，佢话你傻嘅。你讲嘅系迷信，冇科学根据。所以只有深入经藏、心底清净嘅人，听到这些话会岌头肯定有道理。我们同学，我同大家讲过，披上这件袈裟做佛弟子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如果不认真努力完成佛陀教导的使命，那就是古人讲的袈裟之下失人身。袈裟之下失人身去哪里？都去地狱。所以祖师大德明白的人为什么不劝人出家？劝人出家容易，那个人出家做不到，不会完成佛陀教导的使命， 咁你唔係就將佢送去地獄囉？唔出家未必会堕地狱，出家绝对堕地狱。言语里面讲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呢句话讲得唔系冇道理嘅。所以既然出家，一定要认真好好咁学习，将佛嘅教诲介绍俾一切大众，为一切大众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而且自己仲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，咁先系佛嘅好弟子，先真正系天人导师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